应该是这样的。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，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。 要喝水，我在这儿呢。 这可乱闹。 喂，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。 我不想。 快点。 嘿，看电影呢，别说话行吗？ 怎么了？ 你说怎么了？看电影呢。 艺术来源于生活，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？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，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，尊重他人，尊重艺术。 听众朋友你好，在首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上呢，黑龙江省评剧院演出了大型古装评剧《血溅乌纱》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出戏的实况录音。 启禀大人，今有招来客店店主刘松夺财害命，杀死珠宝商人苏运珠，请大人明察。 何人为证？ 小人当场拿货。 有何为凭？ 已把学府半截断指。 带刘松去。 带刘松。 杀死珠宝商人苏玉珠，还不从实招来？ 小人实施的愿望。 刘松，在你店房之内搜出学府一把，行囊一个，内有散乱珠宝，你还敢抵赖吗？ 分明是他人栽赃陷害，望大人明断。 刘松，你看

请不要害怕，慢慢讲来。 大人，我姑娘不姓梁啊，我要先做个他的情人眼，眼睁睁我不醉早入雪，眼睛将上水面就那天，少娘我把那无奈出头可怜，连风雪把面寒，不能让你风险，我把故乡走到悬。 然查明证据确凿，铁案如山。 大人，刘松图财害命，是小人当场拿货。 大人，我负冤枉。 大人，此乃疯癫女子，请大人明示。 大人， 大人。 本院要屏住叶生， 是谢大人。 去掉刑具。 刘松啊，哎呀，哎呀。如今此案已结，你可以回家去了。 此货当真？我们老爷还能和你说谎吗？ 老爷我为官清正，执法严明，岂能让你蒙受不白之冤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苏玉珠被杀一案已水落石出，凶手已缉拿归案了。 大老爷，大老爷，你真是青天大老爷！我父女今生今世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呀！ 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回家去吧。 我回家去，我回家去。不知凶手他是何人？ 这，还是不问的好。 大人，小人招此不白之冤，只因这一贼人恨不能将他碎尸万段，望求老爷讲明真相。 什么？你一定要问？ 一定要问。 哎，那我就告诉你吧，杀人凶手不是别人，就是你的女儿刘少英，她已经化了供。

家万幸，表弟 方才为何不讲？ 我是怕连累表妹呀。 也罢，趁天明尚未回来，待我替你将供状放入案卷之内。 多谢表妹。审清了， 问明了， 绝无差错。 老爷回府。 表妹，我 表兄。 你看，这夜深人静，正宜离帐。 那好，我去做些官人爱吃的夜宵，给你送来。 啊，有劳夫人了。

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悲伤，夫人，扶兰君回房歇息去吧。 是。 禀大人，贾大人求见。 哦，来得正好，有请。 是，有请贾大人。 内帐。哎呀，梅章，连日来为此案劳神焦思，如今此案已结，愚兄特设便宴为梅章迎风洗尘。 多谢盛情，只是我在官场之中最忌负他人酒宴。 哎，此乃是家宴， 官宴也罢，家宴也好，只是我今日无暇前往。 难道还有什么紧要公事吗？ 就为此事 啊，此乃是我赠与表妹的玩赏之物。 何来此物？ 内地赖都头所赠。 赖都头，传。 赖都头请见。 参见大人。 你看这是何物？ 一只玉镯呀。 何来此物？ 朋友所造。 姓甚名谁？ 这 传来见我。 这是我买的。 何处所买？ 珠宝店中。 买了几只？ 只所一只。 多少银两？ 八十两。 买了几只？ 只所一只。 多少银两？ 八十两。 多少银两？ 八十两。 稍事再来一试。坟前开棺验尸，寻找龙珠下落。 是， 传来。尔等务求谨慎，不可声张，速去速回。 是。换兰君不知为了何故。 哎呀，夫人哪，那风烛追来追去，追到赖都头身上，我想那玉烛